在这个行政令当中，还有一份行政令哈，总共是两项行政令。另外一项行政令是要求商务部的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在90天之内，三个月是吧？准备一份报告，那是以各国的国家产品，就是单个国对国的国家以及单个的产品为基础，对造成，因为美国去年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也就是说，别人给他卖5000亿，超过啊他出口，进口超过出口。他说造成这种贸易逆差的贸易合作伙伴的贸易行为，要对他们这些行为进行评估。哇，这工作9个月完成不了吧？不过特朗普说，就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90天。好，3个月的时间给我好好查一查，凭什么？凭什么这些外国企业卖给我们这么多东西，而我的生意交给我儿子之后就卖不出东西了？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小眼睛有点不离，你努力睁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

城际之间，就是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合肥到上海是吧，上海到北京都有这个动车。但是现在呢，第一列市域的动车组下线了。市域就是一个市范围之内的动车哈，比如说这个从市中心到郊区比较远，可能就会使用到动车。那我国首列市域动车组列车呢，最近是在中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下线了。当然了，这个市域之间在城市里头之间运行的这个动车哈，跟这个地铁列车的特点有点相似，比如说在速度方面、运力方面、公共运输还有舒适度方面都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140公里，然后大概是地铁时速的4倍，很快。另外呢，这个动车市域动车的平均时速可以达到55公里哈，不过在相距很远的站点运行的时候可以达到80公里。哎呀，说到这个城市之间从市中心到郊区哈，我记得前两天还聊天，有一个大学同学然后去上海发展了，但是上海的房价，市中心房价多高啊是吧，买不起，于是呢就在昆山买了房。如果你说这个市域的动车在昆山和上海之间是吧能够有，那上班就方便了。他现在呢因为还没有这个市域的动车，每天早上都是坐地铁去上海，从昆山出发。所以你看啊，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猜一猜我这个同学在地铁上是阅读书籍呢还是补觉呢？ 世界上哪一种人适合恋爱，哪一种人适合依赖，在女人的心中享受爱情，其实也害怕受伤害。我们曾经也有梦，有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我，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听他说我全力爱一个人，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却是我最能依靠的人。我们曾经也有梦，也有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你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我，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听他说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也许不是 小蜜蜡留言说，以前想一句就是说一句话就能够变身，然后可以在楼顶上跳来跳去，可以打坏蛋，这就是我想象力丰富的证明。小蜜蜡可以不看水冰月了啊，还变身。变身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不要露脸。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不确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我该放开，一边是人情，一边是爱情，左右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好，敢为他想吧，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 情人节，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要我打开回忆的结。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依然是雷人秀，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俄罗斯发生的地铁爆炸案，那造成了整个地铁哈是正在运行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叫圣彼得堡的两个地铁站之间的隧道当中发生了爆炸，砰的一声，造成了14人死亡10人受伤。那最新的消息是说，目前已经逮到了这个地铁爆炸案的嫌疑人，已经确定了，就是22岁的贾利洛夫。这个俄国联邦调查委员会呢，在一份声明当中是说呢，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还有闭路电视摄像头的录像，调查人员认为，就是这位22岁的贾利洛夫在地铁列车上实施了这一次的恐怖行动。那当然了，声明当中没有说贾利洛夫是不是有同谋啊，或者是他是不是跟一些恐怖组织，像伊斯兰国有一些密切的联系哈。但是呢，当时发生这个爆炸的时候，贾利洛夫他就在这列爆炸的地铁里头，列车里头，所以呢。俄罗斯媒体是报道说，贾利洛夫本人其实就已经在这个爆炸当中身亡了。那他是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目前已经获得了俄罗斯的国籍，是一个中亚人。那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感慨哈，就是人生无常是吧，生命无常，生命也不长是吧。当然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很多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态度。比如说琼瑶阿姨前段时间就认为要死得有尊严，像埃及或者是印度那边哈，他们关于死亡的哲学还有宗教有很多很多，所以埃及人特别重视死亡。但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懒洋洋的，比较懒，什么事情都过得去就行，反正到最后都是吧。印度也是脏乱差，关于死亡的态度呢，像哈姆雷特 ，To die or not to die， 活着还是毁灭，是吧？关于死亡的态度，恐怖分子是 To die or not to die alone。 死亡还是不一个人死亡。 跟着我开始搜索爱情条约，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第一专辑。跟着我继续封锁爱情条约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不什么都好，不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把人家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到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飞。 一三四五六七，只要有回灯就能看出端倪。林先生帮你跟宅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多虑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要让他随随你随随抱怨，就给他一颗心柔情似水，心事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将有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问神仙伴侣问宅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让人家随随你随随抱怨，就给他一颗心柔情似水，心事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再见。 昨天的时候呢，是和你分享了我们的李雷呢去了香港，看到了周大福拍下了《粉红之心》这颗美钻。那其实啊，要好好细说一下这个整个拍卖过程，真的很兴奋啊，令人。香港珠宝零售商周大福呢，是以71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了这颗59.6克拉的，哎呀 ，pink 的粉红色的钻石哈，当然也是创下了全球最高宝石拍卖价格的记录。那整个拍卖过程呢，其实持续了5分钟，时间很短，然后有3位买家是通过电话来参加这个竞拍的。这个最终周大福是把这个钻石粉红之心给收入囊中了。就说到周大福呢，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我去逛这个商场哈，就看到周大福，有一个周大福的店员呢就跟我说，哎，我们最近周大福买一赠二哦，我眼睛就放光，你知道吗？买一赠二，他说有很好的礼品赠送哦，赠品呢，然后他给我带，我说什么赠品啊？一看，买金链子送一对碗，买周大福送碗，你钻石都买得起，所以我当下就特别有志气的说。要不然再送双筷子呗。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给每一个爱我的人深深的一个吻，工作太累送我出的黄昏，甚至到凌晨，给每一个伤过我的人深深的一个吻。 间好少，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的，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醒了，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热火，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口头说是自己的却不拥有我，总是很感情舍不得你，什么自由原来我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寂寞，真心剩下最终结果，我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抵抗，曾经爱是那么美丽，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流泪流，几乎相信你的狠狠，结果呢还不是都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切你要的前途，不是我，不是我想要的归宿。爱到无可退的地步，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带不走完整的演出，只希望剩下的黄昏别落幕。爱到无可退的地步，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我才不会走上绝路，只会像无边的枯叶飘零孤独。 牵着你的手。

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聊的话题是呢，是那些你这个十几岁或者是现在都可以哈，你为了不一样做的一些事情，买了哪些名牌限量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依然是如果想要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来看一下听众群聊。二群当中天人很蓝留言说，初中的时候染了头发，一头的小黄毛啊，然后上语文课的时候被语文老师点名站起来回答问题，那场面简直不可描述。是语文老师把眼睛闭起来了吗？ 都怪我，都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分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听不回那深邃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自以为。不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装满后悔，混战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番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深邃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滋味。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装满后悔，短暂等于永久，那是滋味。 最弱坚

响叮当的牛铃留言说，我做的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二分发型，关键是我看了一下，他还不是尖脸，勇气可嘉呀。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冷空气却清晰，你在那街边山雪地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为了要遇见你，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眼下就是一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我斯托克的伏案，沉寂轻叹，撒哈拉满天黄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尘封，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一欢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拥有，下就是一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我斯托克的湖岸，沉寂轻叹，撒哈拉满天黄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征万里相逢，人世间一欢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眼泪，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征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月。 神奇发生的那一天。 我发誓说我再也不会原谅你的背叛行为，一幕幕冰冷画面像电影般重演，我应该如何接受你给的抱歉？ 我还是闻不到不是你的味道，我还会感觉到血温的拥抱，谁的歌喉好吵闹，谁的你如被击败， ooh, ooh, ooh.